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卫省、人民保安省和中央检察院联合声明发布后，我国各单位工作人员对特大型国家级恐怖罪犯胆敢策划谋害我国有尊严的最高首脑部的天怒人怨的阴谋，纷纷表示极大的憎恨和杀敌的意志。体育省副相孙光好、国土环境保护省森林总局局长白元哲、平壤市农村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胜哲和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明书说，有了太阳才有万物存在，同样有了革命最高首脑部才有享受尊严的生活、幸福和辉煌未来，这就是我国人民都珍藏在心里的坚定信念。朴槿惠逆贼和南朝鲜委国情院前任院长李炳浩一伙胆敢企图砍掉这心中的支柱，应当以朝鲜民族的名义把他们坚决处决。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师金哲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刑法明文规定，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进行特大型国家级恐怖犯罪活动的策划者、参加者和追随者，不分国籍，都是我国法律的刑事追诉对象，对于这种犯罪不适用刑事追诉时效。他强烈要求以我国刑法的名义，以正义和良心的名义，把臭娘朴槿惠和委国情院前任院长李炳浩一伙等杀人魔鬼立即处以极刑。